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他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运动项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了中国人的骄傲。他出色的表现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使他带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 NBA 历史上的著名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小巨人姚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要带领您一同去了解一下小巨人姚明的成长之路。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话说1980年9月12号的晚上，上海市第六医院刚过7点，产科病房当中的一个妇女在经历一番痛苦之后生下了一名男婴，一名大的不同寻常的男婴。那天当班的医生和护士应该已经预见到了会有不一般的事情发生，毕竟男婴的父母是退役的著名篮球运动员，一年前结的婚，并且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夫妻。母亲方凤娣是一个朴素的美丽女子，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穿着很普通，可她的身高却是1米88。父亲姚志源身高2米08，他巨大的身体总是以一种显得很谦恭的姿态微微地向前倾着，那是因为他常年地低着头走路，以避免撞上门框，以及弯腰去听普通身材的人讲话而养成的终身习惯。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因为自己的身材而变得格外的引人注目，所以两个人被称为大姚和大方。尽管如此，第六医院的医生还是非常惊讶，在他们整个的医生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新生儿会是这样的，长着极其惊人的腿，极宽的方方正正的额头，手和脚发育的程度几乎近似于一个3岁的孩子。正式的称重结果给了所有人一个精确的数字上的震撼，男婴的体重超过了5公斤，体长将近0.6米，远远超过普通中国新生儿的标准。父母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明，是汉字日和月的组合，代表着光明。姚明出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市体育局的领导那儿，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或者是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个还身处妇产科病房的婴儿的身上仿佛看到了中国体育未来崛起的希望。1980年9月，中国正准备重回国际竞技体育的大家庭， 体育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培养能为中国赢得金牌的世界级运动员所带来的压力。还是婴儿的姚明提供给了人们一个对未来殷切的期望。他是一个遗传学上的奇迹，身上有两名篮球运动员的 DNA， 从小就可以按照一个未来的超级体育明星来打造。NBA 的市场奇才们喜欢把中国称为篮球的最后的疆域，但中国人对篮球的爱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迈克尔乔丹和芝加哥公牛队初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机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按照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的说法，早在汉代中国就有了一种供消遣娱乐的手球游戏叫做手车，但事实上篮球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和出现在芝加哥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比那个古怪的加拿大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在1891年发明篮球运动也不过只晚了几年的时间。当奈史密斯博士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大学体育馆三米高的环形看台的两端挂上两个装桃子的篮子的时候，这个30岁的体育教师就此发明了一个让那些不服管教的男孩子们痴迷不已的运动。这项运动有一天能风靡全世界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奈史密斯把这项发明带到了一个叫青年基督教联合会的国际性培训学校，那里培养年轻的传教士到国外帮助推广强健的基督教的计划。这个计划认为发展人的身体、思想和精神是不可以分割的。篮球传到中国的时候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年代。 他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 NBA 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中国小巨人姚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姚明的成长之路。 1936年，篮球第一次出现在了现代奥运会上，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的第一次。历史上中国政府曾经派出了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奥运会，以阻止日本控制的傀儡满洲政府派队以中国的名义出征的阴谋。1936年的6月，中国篮球之父穆作云成为了中国第一支完整的由14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的一份子。他们从上海乘船出发，花了25天到达了威尼斯，在那里转乘火车前往柏林。当中国的运动员终于抵达柏林的时候，他们的体能都出现了问题，但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全新的西装，戴着黑色的领带。中国是少数几个参加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入场誓时没有向主席台上的阿道夫·希特勒敬礼的国家之一。穆作云和他的同胞只是简单地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自己的胸口。对这些年轻的篮球选手们来说，主席台上的另一个人远比这位元首重要，那就是时年75岁的奈史密斯博士。国际篮联为了拉近球队之间的水平，曾经试图把比赛安排在室外的泥土场地上进行，规定每个队一场比赛只能有7名球员上场，并禁止超过1米88的球员参赛。美国队则成功地躲过了最后一条规则，并且在被大雨浸透的泥地上击败了加拿大，夺走了金牌，最终的比分是19比8。中国队的成绩并不差，他们赢了4场比赛，也输了4场。当时的穆作云或许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也会拥有世界级的篮球明星。20世纪90年代，最让人瞩目的出自偏远地区的篮球运动员，是一个来自我国内蒙古草原牧羊人的儿子，他就是蒙古族的蒙克·巴特尔。9岁的巴特尔已经长到了1米82。 他本来没有什么机会离开相对不富裕的草原地区，直到有一次当地的镇长来到巴特尔所在的小学视察，把这个高个的孩子错当成了老师，还表扬他带的班级表现非常好。在澄清了误会后，巴特尔立刻被召进了省体校学打篮球。这个蒙古族的大个子后来长到了2米11，和姚明、王治郅一起在 NBA 打了几个赛季，成为了中国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之一。同样出众的王治郅，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似乎也注定了他会实现父亲和祖国的梦想。跟姚明一样，王治郅同样拥有成为篮球明星的基因。他的母亲身高1米88，还有他的父亲都曾经是北京女篮和男篮最高的球员。一家人住在北京体院宿舍的一套小房间里，王治郅是跟在父母屁股后面长大的，所以不可避免的会投身于这项运动当中去，而且还形成了个人的特点。他对教练很尊敬，有一种坚定的自立的气质，而且王治郅争强好胜。王教练第一次把儿子带到体校的时候，只有8岁的他是全班最小的，也是最瘦弱的一个，但是他比大多数年长的孩子都要高，而且身上罕见地融合了机敏、灵巧和速度。因为他跑起来时有一种毫不费力的优雅，所以得到了追风少年这样的昵称。王治郅长到3岁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小巨人姚明出生了。由于姚明的饭量差不多也是普通中国孩子的2倍，定量配给这个家庭的牛奶、肉、大米似乎永远是不够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前期，中国差不多每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按照定量配给的，食物、布匹、肥皂、煤，要让一户都是大个子的家庭吃饱，那些定量可就太少了。姚明的爸爸妈妈差不多把他们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面，有的时候他们只能饿着肚子坐在桌子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狼吞虎咽。母亲一直为儿子的下一顿从哪里来而犯愁，而姚明小的时候却一直是体弱多病，因为身体一直在长，导致他营养跟不上。关于姚明的传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据说有一天，小姚明从午睡当中醒来，似乎不太高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他的父亲递过来一个篮球。姚明说道：“爸爸，带我去打篮球。”父亲高兴地同意了，从那以后，姚明的人生开始与篮球联系在了一起。7岁的时候，姚明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50，超过了小学其他所有的学生，老师称他是鹤立鸡群。每个人都认为姚明会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即使有时候他显得很笨拙。有一天，在一次校运动会上，同学推选他代表班级参加一个罚篮比赛。姚明走上罚球线的时候，所有的男孩女孩们都在为他加油，可当他投出了一个3不沾的臭球时，大家全都安静了下来。当下一个矮小的男孩将球投进的时候，姚明感觉羞愧极了。不同寻常的身高是一柄双刃剑，姚明可以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上街而没有人来管，但是他的身高也会引来别人的注意和指指点点，偶尔还有拳头。在小学时，有一天班级当中喜欢惹事的孩子打了姚明，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学校当中最高大的孩子。姚明和他的父亲一样好脾气，而且很害羞，他就站在那里没有回击。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姚明在8岁的时候已经长到了1米7，他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的潜能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忽视。1988年，母亲的2个老朋友 为了能够把姚明召进各自的体校展开了竞争，一个是母亲的前队友陆冰，一个是在业余体校担任领导的徐维利。要把这个孩子从父母的身边带走并不容易，不过徐维利不厌其烦地到姚家拜访，商量着姚明的未来。他很热情地向他们指出姚明身上蕴藏着特殊的篮球天赋，比方说他的身高，比方说他的篮球基因。徐维利建议开始的时候姚明只是在业余时间接受训练，可以在每天早晨学校正常的文化课结束后骑车去体校。既然父母白天都要工作，徐维利甚至说可以派教练来接姚明去参加训练，而这样的待遇他从来没有向其他的运动员提供过。姚明的父母最终同意了，他们认识到这或许是他们的责任，或者说也是梦想，让他们唯一的儿子投身到篮球中去。训练的第一天，李教练让孩子们排好队练蛙跳。在其他的孩子跳着穿过球场的时候，姚明的姿势难看地弯着腰，把双手背到身后，还要互相勾住。他跳不起来，因为他粗壮的长腿没有什么爆发力。那天，其他的男孩绕着场地全速地奔跑了四圈，姚明停下来的时候几乎要倒在场地上了，他大口地喘着粗气。姚明的身高和笨拙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体校足球队的一些人总是不客气地捉弄姚明，他们跳到他的背上，模仿他笨拙的步伐，还用手指关节敲姚明的脑袋，甚至给姚明起了个绰号叫胖企鹅。而这些嘲笑让姚明觉得很窘迫，不过跟艰苦的训练比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每天李教练都会让孩子们跑到近乎虚脱，跑到两腿发软，投篮投到胳膊都抬不起来。瘦长的身材和比较差的协调性让姚明很难完成哪怕一半的训练量，即使他能，也要远远地落在比他敏捷得多的队友后面。 他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 NBA 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中国小巨人姚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姚明的成长之路。 姚明和队友们很快就学会了什么叫吃苦，尤其是在进行纯粹的枯燥到让人麻木的基础训练时，身体的拉伸运动、跑步、投篮、运球、快攻、跳投，然后再是跑步，日复一日。而且这时候的基础训练，不管是运动员身材大小、打球的位置和技术，是人人都要进行，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练习，不仅仅会让人感觉到厌倦，有时候还起着事倍功半的效果。当姚明在训练之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想退出球队的时候，父亲会把他带到自家那栋楼的后面，对着钉在自行车棚上的铁篮圈练习投篮。他们之间的游戏很简单，每次姚明投中一个球，父亲就答应给他买一个小礼物，而母亲则尝试着另外一种策略。有一次，他搞到了两张从美国来访问的哈林篮球队的球票。以前姚明从来没有见过篮球还能打得这样富有趣味，球场还是正规比赛同样的球场，但是这些来访的球员几乎全都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使篮球这项运动看上去是如此的有趣儿和生动。比方说，一个球员先是用手指头顶着转动的球，然后把球传给切入的队友，完成了一个华丽的扣篮。这在当时只有三步上篮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观众们由衷地发出了一片欣喜的惊叹声。那次看球的经历对姚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位于上海市区陈旧的静安体育馆，很难看得出这是一个发掘运动员的金矿。1996年秋天，一个叫做罗兹的外国人悄悄走进这座昏暗的体育馆，他并没有期望能发现些什么， 这只是为了欢迎上海大鲨鱼队升入 CBA 甲级联赛而临时举行的一个联欢会。不过那天穿着各色球衣慢慢走进球场的球员和世界级根本沾不上边。罗兹记得这些穿什么衣服都有的瘦弱的球员看上去更像是一支随意组成的杂牌军，而不是一支职业球队。但是就在他和他的同伴开始失去兴趣的时候，最后一个球员沿着通道走进了球馆。他走路的时候有点轻微的摇晃，就像是一头小长颈鹿。这个孩子在视线里越变越高，最后站定时他比其他人都至少高出了30多厘米。他的上半身看上去很瘦，但是却有着一双长而且粗壮的腿，这让他的运动裤似乎短了20多厘米。罗兹很快就知道了，他叫姚明，仅仅16岁，已经有了2米18的身高。罗兹说，当姚明走进球馆时，我的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他。我说，他是个小大个儿，不过他的技术怎么样？姚明捡起一个球，在球馆的另外一端开始了投篮。他的姿势不是很正规，他把球举到头的很后面，出手的时候几乎没有旋转，但没有人能够封盖那种投篮。姚明逐渐从篮下向外移动，3.65米、4.57米、5.5米，绝大多数的投篮都直接钻进了网底。最后姚明走到了三分线外，在那里才投丢了几个球。这时罗兹转头对站在身边的同事说道，兄弟们，我们刚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在一座拥有1600万人口、有着爆炸性经济潜力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2米18、年仅16岁的篮球天才。 他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 NBA 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中国小巨人姚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姚明的成长之路。 当时的姚明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在此时此刻已经被改写了。2年之后，18岁的姚明入选了中国国家篮球队，他的表现也进一步的成熟。在2001年的亚洲篮球锦标赛上，姚明每场贡献了13.4分、10.1个篮板和2.8次盖帽，投篮命中率高达72.4%。他帮助中国国家队夺得了冠军。2000年奥运会期间，姚明平均每场拿下了10.5分和球队最高的6个篮板、2.2次盖帽。他平均每场63.9%的投篮命中率也无人能比。于是，在美国当地时间2002年6月26日的 NBA 选秀大会上，休斯顿火箭队顺利摘到了中国的中锋姚明，他也成为了联盟历史上第一个在首轮第一位被选中的外国球员。被选中的中国小巨人也成为了联盟历史上最高而且是第二重的状元秀。在姚明加盟休斯顿火箭队之后，他成为了继王治郅和巴特尔之后第三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就一项运动而言，姚明远远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选手，甚至不是最好的中锋。他的巨大魅力主要不是来自于运动的成就，而是由于他所承载的无法估算的象征意义。在中国人看来，姚明代表的寓意如此的恰切，巨人融入世界。从声色的菜鸟到 NBA 首屈一指的中锋，姚明用了6年的时间，在篮球圣殿 NBA 牢牢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这6年间，这个来自中国的大个子也凭借自己谦逊、机智而富有责任感的性格特质，轻松地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赢得了超乎寻常的爱戴和尊重。2008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对于姚明更是如此，他要带领着中国男篮取得奥运赛场的优异成绩。不过我们也相信，小巨人是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时间，带着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丈夫必须马上返航。 两夫两太保守， 哎呀，老婆们，两个人不少了，一定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哎，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哎呀，你听着。别闹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好的，你嫂子你先来。 好，我先来。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好的。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孩子，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使劲儿，嫂子。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我想， 哎呀，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就是。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说他家里的事情。 说家里， 快说家里的事情。 家里都好， 家里都好。 你个爹好，你娘也好， 娘娘都好。 你个弟好， 弟好。 丫好， 丫好。 那个反正猪养个马的，那个都好。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儿。对，说人的事儿。 那个，上次你走的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给孩子起个名吧。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随便， 对，随便， 随便好，嫂子， 你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嫂子，你歇会儿，没时间，咱换个嫂子。没时间了， 快点，妹子，快点。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 没事，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你说你。 那嫂子，你来。 好了。 哎。干什么？ 他能看见我吗？ 能。 能看见就好。 厂长，我们不能停吧？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快点。 老公，我是宝宝。 你来新社，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上这条裙子，可是我过不去。你就好好的看看我，你看见了吗？军嫂可照顾了， 给我们军嫂可好了， 我的工作解决了，在证券公司。 军长，连长，嫂子到证券公司了，他们单位今天可有钱了。 下属的幼儿园当老师， 你怎么不早说呢？ 快快快， 连长，咱们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地铁通过去了， 票价可便宜了，2块钱随便坐。 嫂子，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重要的。 哎， 老公， 老公， 我爱你。 我爱。嫂子，这话我喊不合适啊。 哎呀，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老公。我爱你 啊。哎呀，班长使劲儿啊。 老公，我爱你啊。 班长